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一套哈非常厚重的书，而且是讲咱们中国历史的宋代的这样的一部长篇大部头的小说，叫做大宋王朝。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共同跟大家介绍这一套书以及书背后的故事。一位呢，就是大宋王朝的作者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授啊、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何辉何老师。何老师你好。 你好李雷，朋友们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这套书的编辑啊，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向平。哎，向平你好。 啊，李雷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这套大宋王朝的书啊，何老师是写了10年多的时间，是吧？ 哎，是的。 您在总序当中其实也写到了这本书您的创作的缘起、创作的过程，包括这8本书它大概的简要的内容，是吧？哎，那您就跟大家说一说哈，在最开始的时候，您是怎么想到说要写这样大宋王朝的小说的呢？ 说起这个写作创作的缘起哈、实际上我很早就对大宋啊比较感兴趣，但是也有个出发点。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做那个博士论文的时候啊，我是研究宋代的消费的，宋代消费史。那研究消费史呢，当然这个学术研究啊很辛苦，得阅读大量的文献。但是这个做学术之余啊，我就想啊，哎，这些古书上的这些名字、这些人啊、这些事儿啊，他们到底是有什么关系？比如说这个人物跟那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哈、那有些史书上是这个语焉不详的，一些事件的发展它可能史书上就这么几句话或者几段话，中间可能这个事儿跟那个事儿之间他们关系啊它是不明了的。所以我就当时做完这个研究啊，我就有很多这种想法，那这些想法光靠这个学术就解决不了的。哎呀，我那时候我就琢磨着，哎呦，这些人的命运到底是什么样的哈？比如说赵匡胤，一个开国之君啊，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命运，他的心理都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样子就在这个学术之外啊，就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文学创作去尝试做一些东西出来的。所以这个后来就是被这种心理所触动吧。我就开始动笔写这个大宋王朝。 名字叫大宋王朝，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本书呢，它实际上是从这个赵匡胤黄袍加身开始讲起，一直讲到赵匡胤去世。 对， 也就是说从公元960年一直到公元976年，16年的时间哈。可能作为读者来讲，刚开始会认为这本书是从北宋建国一直讲到宋徽宗啊，或者说哪怕讲到南宋的灭亡，这320年的历史。 对， 但是大家看的时候发现只讲了北宋的开国之君赵匡胤。那时候您为什么想到说我只讲这一个帝王，但是呢却起了大宋王朝这么一个名字？ 不瞒大家说啊，就是我一开始的一个构思哈，其实蛮庞大的，准备写那个这个整个大宋王朝的故事是吧，这个系列型的，这个阶段写一点，那个阶段写一点，把整个王朝的主要的事件都串一下。但是后来呢，我觉得哎呀这个太庞大了。哎，因为我最初想法是模仿这个，不能叫模仿吧，因为之前有个这个演绎作家叫蔡东藩，他呢是这个写各朝演绎的啊，写了很多部。那我就想，哎呀，这个我能不能写一部关于这个大宋王朝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啊小说。后来我觉得，哎呀，这个后来这个太庞大了，所以我就压缩了这个写作计划，把这个焦点最初是聚焦在这个宋太祖赵匡胤和这个太宗赵光义两个 皇帝这个阶段。后来我就改变了这样一个计划，就是直接就是准备聚焦在这个以赵光胤致力于统一中国这个阶段来创作。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没错啊，这个年这个时代哈、啊 嗯、 但是我这里面的故事实际上是以这个阶段啊为核心。 哦， 但是我会有些时候会倒叙、 哦、 啊、 哦、没错没错， 倒叙 古 代十国的故事 啊没错， 这个因为穿插起来嘛、 嗯、 你有些事情它这样才能清楚。因为宋初的时候赵匡胤致力于统一中国，他必须要跟这些这个五代十国时期残余的一些这个王国进行、 嗯、 啊角逐， 对， 要有些斗争。 对、哎、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哈，这个最终啊，这个宋统一中国啊，统一整个的中原啊、南部啊这样的地区，灭了南唐，是在公元979年。那个时候，实际上赵匡胤已经去世了，是这个赵光义啊统一的全中国。但是我们看到您这本书的最后呢，啊，其实就是这个兄弟二人在争执，然后赵匡胤去世，但是呢，其实并没有统一全部的中国。 对， 就是我就想到为什么您不讲到，就是哪怕讲到说宋统一全中国了，把这部书画上一个句号，而就仅仅就是以赵匡胤的生命的终点作为这一套书的一个句号。 严格的意义上讲，赵光义也没有统一中国哈，他也只是这个继承了这个赵匡胤的遗志，把这个北汉最后给他灭了。 嗯， 那所以我就说啊，为什么要集中写这个赵匡胤这个故事？实际上我不是说只是写他这个致力于统一这个故事，不仅仅是这个故事。 嗯， 实际上这更多的是还要写这个人他的命运。 嗯， 从殿堂之上的皇帝到大臣到民间的草根，这么多的人物在一个舞台上，他们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嗯， 这是我希望去关注去做的这么一个创作的一个工作。 嗯， 所以为什么不是说要从头到尾要把它写这个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也是文学创作方面的一个考虑。 嗯， 就是还是放在人的命运聚焦在这个上面。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赵匡胤他是一个怎样一个性格的人？就是因为您刚才也提到哈，我们可能在史书上就是陈述历史是怎么样子的，当时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小说它是要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人物，对吧？那么赵匡胤的这个性格，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啊？您是怎么把他塑造出来的？那么他的这个性格是您自己认为他应该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还是您通过查史料，通过您的这样的了解，最后大概确定出来，哦，他原来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啊？这个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赵匡胤呢，实际上宋史里面也有他的传记啊、 嗯、 那么还有很多宋代的史籍，包括一些笔记啊，一些野史，他都会提到这个赵匡胤的人物，也有很多传奇。 嗯， 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其实我想啊，通过大家阅读这个正史也好，野史也好，都会对他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想象。那么他这个性格怎么样？实际上是可以从这个他史书里记载的一些具体的这个事情里面，可以大概看到的一些他的主要的性格特征。 嗯 那么总体上来说，我想这个特征呢，我是希望能够吻合这个正史的大概的记载，这种人物的形象。我需要做的事情是通过我的文学的创作去塑造一个更加丰满更加立体的这个赵匡胤的形象。 嗯，对， 包括他性格上的一些弱点，他有很多优点，比如说哎，宽宏大量，哎，这个气度很大， 嗯 啊，这个做事深思熟虑，但是他也有一些缺点，他有些时候会突然啊，这个暴躁，受旁人的这个言语的影响，甚至因为这个他犯下过这个错误，就是被人这个误导，结果造成了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转头就后悔了。他所以在小说里面他绝对不是一个完人，那他有些时候甚至会优柔寡断，但是他这个正是他是这个一个人物的一个方面，比如他对这个亲人亲戚的这个态度，比如他对皇后的那个弟弟，这个我小说里也写到这个人物啊，一个有个叫这个王继勋的这么一个人物，这史书上有这个人啊，这个根据正史的记载，这个人呢，这老是有很多犯事儿，但赵匡胤呢，他这个根据正史的记载啊，他一次又一次原谅了这个人。 那么他为什么要原谅他呢？这说明他是顾及的是什么东西呢？他一方面是考虑到他的这个统治的稳定性，可能是从政治上去考虑，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这个针对这个情感上是不是有些考虑。那么小说里这个其实就可以作为一个点来深发下去，就是说这些性格你是通过怎么来反映的，实际上是可以通过事件来反映出来的。那么这些事件并不是史书上都有的，是吧？ 哎，对对。 但有些事件是需要你用想象力去创作的。 所以说，赵匡胤身边有些人是您虚构出来的。 有虚构的人物。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他去扬州巡视的时候，他不是对一个歌妓哈、啊、产生了一些感情，然后他受伤了之后，歌妓还给他、这个、 救了他 、把他这个毒箭里面的血给吸了出来哈、这个叫柳莺，对。这个人物就是您虚构的，是吧？ 是虚构的， 虚构的、嗯， 就是因为作为一个文学作品，它不是说只是史书上这个大事的一个复述，它肯定是这个基于文学作品要他要去创作一些这个故事，要去塑造一些人物。实际上，在塑造人物上、除了这个史书上有的这些人物之外，这部小说里面也塑造了很多这个。非常有特点的人物、 没错，这也是、 我也花了很多功夫去写作这些、创作这些人物、 对，我也发现了，就是除了最主要的核心人物赵匡胤之外、比如说赵光义的性格其实非常的鲜明，通过几个情节我们就能够很明确的知道赵光义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 包括赵普，就是您这个小说里面的赵普这个形象和我之前看一些历史故事里面赵普的形象，哎，给我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我以前认为赵普就是一个足智多谋啊，然后就是一个他完全意义上的谋士。然后通过您看您这部小说，发现哦，赵普的性格还有另外的一方面，他既要有自己的一个仕途的想法，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吧？那么他也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谋士，但他也要为自己的安全、为家人的安全有更多的这样的考虑啊，这才是一个丰满的人物，是吧？包括呢，还有一个就是您在这本书当中有大量的，比如说皇帝的诏书，然后皇帝给大臣的奏折的回复， 对 啊，等等等等这样的内容。而且您还在下面的批注里面说原文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逗点啊，这是作者加上去的。 这个为什么我要说一说哈？这个可能跟出版社编辑方面也会有些想法哈。因为这是一部历史小说，那避免不了你要接触一些历史事件，是吧？特别是重大事件。那么我当时写作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对于一些重大的事件啊，一些真实的事件，那么我尽量要把虚构的和这个真实的结合起来。比如说你刚才讲到这个诏令，这诏令这个事件它有。这个诏令在这个事件过程中它确实曾经出现过。那我就要去翻找文献，把这个诏令给它找出来。根据我的情节需要把它嵌放在这个合适的位置。那么为什么说这个要 加标点符号？ 因为很多文献它原始文献找出来之后它是没有句逗的，是吧？我们得给它加上句逗。 但是您这个书当中其实有大量的这样的文献，参考了很多， 有一些 对这些您是怎么找到的？ 刚才讲这个创作缘起的时候，不是还说过我写过宋代消费史吗？就是在整个这个做博士研究期间啊，因为我宋代消费史是写宋代320年左右的这个历史啊，那么其实基本上关于宋代的文献都有所涉猎 哦， 所以对于我在创作这个小说这个阶段来说的话，这些文献呢，就是可以说是我比较容易的知道它在哪里。有些是直接早就买在放在手边的，作为工具书来用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宋徽要集稿，我当时参考的那个中华书局版本的那个宋徽要集稿啊，它是影印版，那上面就没有句逗的，我得先给他那个句逗完了再引用，是吧？ 对， 否则的话那个就不行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这一套书哈，大宋王朝从1到8，它并不是一口气一起出来的，是一本一本出来的，是吧？ 是的， 对，而且呢，前面的几本啊是由别的这个出版社出版的哈。那现在呢，大宋王朝的这八本书都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我想问一下这个责编向平老师哈，就是您最开始接触到大宋王朝这部小说的时候，那时候 已经到第几部了？ 首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我们真的是重拳出击，推出了整套的八本。嗯、但实际上呢，这次我只是作为责编之一，作为一个代表过来跟大家来分享。哦、其实这一次呢，我们还有另外两位编辑老师。首先作为我来说，是2017年的时候，接触了解到何辉老师的这个创作。当时呢，前四部已经出版问世了。 嗯。 由其他另外两家出版社推出，而我呢，当时经读过这个第一部，也就是《沉重的黄袍》，当时就觉得，哎，这个书稿蛮有特色。后来呢，我真正接手做这套书呢，是从他的第五本，也就是《王国的命运》这本书开始做的。当时呢，前四本，版权还没有到期。也就是说，2018年1月份推出这本书，这本书是全新在作家出版社推出的 啊，等于说从第五本开始 接手 作家出版社出的， 对对对，是的。然后呢，转过年来以后，在2019年的时候，下半年何辉老师就前边这几部陆陆续续的就版权就到期了，那我就跟何老师就是商量，在版权到期的情况下，我们就希望能够把前面这几部也都一起拿过来，所以说做的第二本书也是其实是他的第一本书，沉重的黄袍。对，那本书是2020年1月份推出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何老师一边在继续他后面的创作，然后前面的四本陆陆续续都到期了啊，然后也就有了咱们现在呈现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整个的八本书都出齐了。所以说有的读者朋友就会说，哎呀，期待已久，终于出齐了。是这样子。 对对，这八本书哈，现在我们一块出齐了以后，有没有经过比如说在编辑这方面哈，有过重新的一些改变啊，或者说重新的编辑，比如说每本书的内容这块有吗？ 怎么说呢，实际上这就是牵扯到一个编辑的一个观念和一个工作方式状态的一个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编辑和作者之间它是一种互助交流的这样一个关系，建立在互相的尊重的这个基础之上。那么每个读者呢，他其实对于一本书稿他的认知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拿到这个书稿以后，其实也算是一个花絮啊，我跟谁何老师可能比较大的分歧是在于有一些这个引文的一些引用上，我的一个感觉是从阅读的这个角度觉得可能是会有点隔，哎，读着读着前面的故事很顺畅。 什么叫隔？ 就是好像有点顿挫感。 哦，明白了 啊，就一下子啊，怎么来了那么多就是引用的内容，就会觉得好像和前面的那种阅读的感受，它会对和阅读的感受会觉得，哎，一下子很不一样啊。就是我就跟何老师，我们就在探讨这个问题，甚至有的时候好像还有点激烈啊。但是后来呢，我是考虑，确实是这样。就像我们说，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其实对于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的可能是出于我们的经验或者我们的偏好，可能是这样一种感受。但我们个人作为编辑，他并不能代表所有的读者。也不能够去取代作者的他的创作的初衷。那么我们所能做的是提供一种建议，提供一种就是阅读的一种感受，供作者他来思考。当然作者呢，他如果觉得编辑的这个想法是很有道理的，他也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那我们就可以调整。那如果作者他有非常明确的这样创作的一种愿望，一种动机和想法，那么我们觉得是可以通过商讨，其实是最后我们还是非常尊重何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写作风格和思路。再呢就是比较小的一些地方，小的一些细节啊，比如说人物的名称，可能因为毕竟那么长嘛，然后可能有一些笔误之类的，这个用字用错啦，再有一些小的细节，因为真的历史小说非常不好写。比如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可能里面涉及到一个水果哈，比如说哎，我们很常见的说西瓜呀什么草莓啊之类的，但是要放到当时那个场景，当时这种水果是不是已经引进到大宋了？就是类似的这种问题，我们也会设计，也会讨论。所以我觉得这个编辑这个过程很有趣的，就是自己也学习到很多。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时候就像作者不断的去请教、去核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过程，蛮有意思。 这里其实我想问何辉老师一个问题哈，就是涉及到这个历史上这个宋太祖赵匡胤的去世，这实际上是一个谜。对吧，因为赵匡胤去世的特别突然，因为他应该去世的时候岁数也不大吧，49岁50岁左右啊， 差不多吧， 对，而且正值盛年， 对 啊，也没有什么那样的，用现在的话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基础性的疾病，那就是在那样的一天，然后而且赵光义还去找这个赵匡胤去了，然后就去世了，就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谜团，您在最后一部江山多娇里面其实是有详细的介绍的哈。 这一部分是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呢，还是通过您自己的考据，通过您自己的了解，最后确定出来，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 您问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啊，有很多那个朋友也有之前，因为这个书出了，你有这个前几部也出了有好几年了哈， 嗯， 也有读者这个交流也问过我。其实啊，你刚才说到说这个书在第八部才开始交代这个赵匡胤去世的原因， 嗯， 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一个细心的读者，从第一部开始读，你就会发现这个第一部里面已经埋下了这个赵匡胤他最后去世的一个伏笔。 哦，是的 啊，你刚才提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是的， 就是说是根据史书的记载，他没有什么基础病，嗯，这个就值得商榷啊。当然有没有病这个我们不知道， 哦， 但是呢，作为文学创作者，在阅读史书的时候，我会非常注意一些正史和野史里面提到的一些细节， 哦，因为您从第一部里面我记得就提到他头疼， 对 对， 然后在最后一部里面我没有明确写他去世， 没错， 啊，就没有像一些史书里面写的那些啊，这个比较明确的猜测， 嗯， 但是呢读者在这个阅读过程中结合对这个故事理解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就是这个有很多蛛丝马迹是分布在这个整个这个小说的这个进程之中的。就八部现在它， 哦， 尽管是一本一本推出， 嗯， 啊，每本都可以单独购买， 嗯， 但是就故事来说其实有很多，那个伏笔是就是前后是相关的，有细心读者他会发现， 哦，因为八部书加到一起哈，洋洋洒洒上百万字，因为涉及到这么多人物，涉及到这么多的情节， 嗯， 涉及到这么多的历史的故事，您是不是就得大纲要提前做得要细致一些？ 是的，是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特别是长篇历史小说，因为这部书呢，最初的构思的时候，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哈，这个一开始特别庞大，后来我给它聚焦了一下，即便是聚焦了，这个写作计划依然是很庞大， 是 啊，字数规模，我想写作这部书应该是控制在200万左右啊， 嗯， 最后成书目前就是200万，近200万字， 不太到 是吧？近200万字。作为历史小说，我刚才有个基点，就是我得用这个大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这个里面包括像陈桥兵变起点， 对， 终点啊是这个赵匡胤的去世，包括中间有些什么事呢啊？ 嗯， 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平定李云的叛乱，平定这个淮南节度使这个李崇敬的叛乱， 嗯。 吞并金湖，金南湖南啊，准确讲哈，那还有就是这个破后蜀，灭南汉，然后南唐，还要讨伐北汉， 嗯， 这些事儿，它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它构成了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控制点， 嗯 啊，这数学里面有个控制点，这个控制点它控制了你的这个曲线的这个走向， 嗯， 那么这些关键的这个事件，实际上在做大纲构思的时候，我是应该事先就确定的，那么你不可能说这个违背历史大事实， 啊，对对对 对, 对， 比如说那个北宋灭了后蜀，你这个后蜀你肯定是灭了是吧， 嗯， 你灭南汉，那个南汉肯定这个事件是灭了， 嗯，是的， 那这个过程是怎么到达，从这个它的起点它怎么到达这个终点的，这个过程咱们做文学创作是可以去想象的， 嗯， 哎，那么由此咱们一层层往前推进，就像这个刚才讲，比如说这个你画一条曲线，贝塞尔曲线，你有几个控制点， 嗯， 那你再画一个更小的，那它也是更小的一个曲线，它也有一些关键的节点，这样一层层去构思， 嗯， 所以它有些时候啊，这个书写出来你就会发现，仔细阅读你会发现，就是一环套一环，比如第一部里面的一个事件，你会发现在第八部里面可能这个事件还有些残留的影响。 嗯，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第一部书里面写到这个有几位将军打破了这个契丹的入侵，有位将军叫何成巨，这个人呢后来呢在第八部里面也有出现，这个人物他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是他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人物，他我也花了一些笔墨去描写， 嗯， 是吧，那么他的命运是怎么发展的，实际上他就嵌入到这个大的历史事件之中了， 哦， 嗯，所以像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作品，它有众多的人物，这些众多人物你必须去组织他们之间的关系， 嗯，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 对，这要花很大的精力 啊 就是首先要有一个历史的考证，就是真实人物要有历史的考证，他在整个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他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嗯， 这一点其实这个我们在出版的过程中其实编辑也曾经提出过这个想法啊，不仅是像编辑，就之前几位编辑都提出过说这个 里面有很多人物的官职不断的在变化，能不能就是那个简单一点说？后来我就说那不能简单呀，这个因为咱们不是戏说啊，这个地方哈，我还是希望写的真实一些。比如赵普他原来是赵匡胤 长 书记， 长书记， 但是他那个随着他的这个仕途的发展，他的官职也在一步变化， 对， 所以这八部小说实际上这个随着历史进程，很多人的身份是在发生变化的，他的人物命运也在发生变化。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问一下这个编辑向平老师哈，就是现在其实市面上哈描写宋代的这样的历史的小说也有挺多的哈，大家能够在市面上见到不少。那么您觉得这一套大宋王朝它的这种独特之处在于哪里？ 我觉得这套书很有意思，就是它是写中国大宋历史的小说，但是呢它又很有国际范儿。在这个书的创作过程中，其实和侯老师和日本的导师也一直有关于这个创作的一些交流。 嗯 啊，然后我们这个设计师呢又是来自韩国的年轻的设计师，当时在做第一本封面设计的时候他还在清华设计学院，他没有毕业，然后到现在呢，这次推出这几本书的时候他已经在北京工作啊，对，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我想这也算是这套书的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地方吧哈。再说他那个另外几点不同，我觉得呢就是这部作品他包容精神非常鲜明的，比如说从内容上来说啊，他既有对于庙堂的这样一种描写也可以说是一种想象啊，同时呢他还有对于民间的一些非常深入的深入到细节的这种关注。所以这种民间呢既可以看到从人物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甚至包括贩夫走卒啊市井百姓啊都有也有对于他们命运的这种关照。至于这个君主啊帝王将相啊这些就不用说了，肯定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这是体现了一种庙堂和民间的这样一种融合。另外一个呢，从写作的方式或者说写作的内容上，它也兼顾这个故事性，反正我是有这样一种感受，我要是读小说的话肯定要有故事性，否则的话我觉得好像吸引不到我啊。但是呢仅有故事的话，其实我觉得还不能够达到一个好作品的一个标准，就是好作品的标准我觉得它除了吸引人以外它还应该能打动人。那么怎么才能打动人呢？我觉得是要么有思想的深度高度，要么呢就是有对怎么说微妙心理的一种探索一种挖掘。而这个呢恰恰是咱们这个大宋王朝的一个特色。比如说在一般我们来觉得哈，就是传统的这种小说的话，实际上对于人物心理的刻画是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小说的一个短板，我感觉啊， 对 对。但是呢在这个小说里面不是的，对于很多人物都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心理的描摹。当然了它是就是不同的人物它琢磨不一样，比如说像赵匡胤他的这个琢磨其实是非常多的。 赵匡胤是吧？ 对，赵匡胤。比如说在那个第六本内廷的烛影，一上来就会有一段景物的描写，实际上这些景物的描写都不是就是说好像是浪费笔墨，因为景物它是可以反映人的内心的，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他的那种纠结也好，他的那种愉悦也好，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景物来反映出来的。那么包括刚才何辉老师也说了，其实每个人都不是完人，像赵匡胤也是一代这个英雄人物哈，但是他也有他的优点和缺点，他的一些缺点比如说他的那种有的时候的优柔寡断，包括他有的时候一时冲动以后犯下的一些错误，自己不能原谅，自己非常的纠结，这些都有表现。那这样的话正是通过这些心理的描写，我们才觉得这不是一个离我们非常遥远或者高高在上的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人物，而是他可以穿越这个历史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和我们当下现代人也是息息相关的，一看啊，其实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心理感受。再比如像那个韩熙载有好几章其实就是写到那个碟中谍，很精彩的、 对 很精彩， 南唐名臣、 对南唐名臣。一说到韩熙载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夜宴图、 对 吧？ 对， 其实我们这里面如果说夜宴图是以图画的形式呈现的话，那我们这个大宋王朝里面以文字的形式来呈现，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是非常有意思的。这里面也有他的非常复杂的这种心理描写。再比如一个人物，刚才一直在说有的是有史可循的这种人物，有的呢是史料上有一丁点零星的记载啊，有些呢是纯属这个情节的需要纯属虚构的。那作为我来说的话，可能是我会对于一些女性形象格外关注啊，也格外吸引我。比如说里面那个养娘，她实际上历史上是有的， 有 记载的， 有记载的， 对对， 她的名字 哦， 对， 有一两句话吧。 对，而且我一直怀疑他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一种后人的一种想象或者什么的，因为这个咬字本身它是说这个眼睛很深奥。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他是一个混血儿，据说他是混血儿，也据说他是历史上缠足第一人，关于他有很多据说。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碟中碟，深陷碟中碟中的这样一个非常貌美，然后又非常有侠义精神，然后感情又非常的细腻，又充满了这种感恩报德，这样大义凛然的这样一个很复杂的这样一个形象，在他就是也是非常的打动人。那就是说这些都是通过从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来说，我就是归功于心理描写，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故事和心理相结合。 对， 另外呢还要想提到一点，就是刚才您也说了，这部书洋洋洒洒近200万字，就这样的部头，其实作为我来说，我是第一次编这样大部头的书。一般的说我们会觉得网络文学会有这样的写法， 对， 不断的在网上就更新啊，不断的更新，然后这个啊读起来非常的酣畅淋漓。一般的我们纯文学 30万字左右， 很少有这样去写的，对，很少去这样写。但是呢这从体量上来说让我们容易联想到网络小说网络文学，但是它的写法又是非常严肃认真，就是给我们就是一种介于网络文学流行文学和纯文学严肃文学之间的这样一种交融的一种状态。所以我想这应该也是它的一个特点。而且说到纯文学创作的话，里面除了一些历史的史料的一些引用以外，还有很多非常优美的诗词，诗词的引用我觉得是非常的点睛的，就是在当时的那种情境下，比如说写到牡丹会的时候会引用很多关于牡丹，这个尤其是聚焦在宋代的啊，别的朝代的也会有，但是基本上聚焦在宋代， 唐代的也行， 唐代 是宋以前 的 关于牡丹的诗。 没错没错，这个时候就感觉就像是哎呀，我们在读一本长篇历史小说的时候也可以享受到诗词的这种陶冶。对，我觉得这也是一大亮点。 有读者说呀，说您这部这个大宋王朝这部小说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小说的叫做新史家小说流哈、啊、对，我一直也是想问这个流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叫做新史家小说流呢？ 流就是流派的意思嘛、 对， 还有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新史家哈。新史家我想这个是读者对我的一个过誉吧，大概哈，因为可能是不是联想到我之前创作写作过那个出版过那个宋代消费史，那个宋代消费史呢是一部非常纯粹的一部学术著作，就是这本书的主要的研究是消费领域，它跟那个传统的是吧，这个它的这个历史研究的视角还是略有区别的，所以历史上在史学里面有所谓的新史学。那当时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就是这个拓展历史的研究的领域，那我觉得是不是这个读者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考虑到这个我把这个历史研究的一些这个特色哈运用到了这个文学创作的这个历史小说创作的这个之中，使这个作品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特色，就是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宏大叙事，也有非常细腻的一些生活场景的描写，就从史学的角度去讲，实际上这些细节实际上就拓展了这个传统史学的这个它的研究的范围。 那这部书呢可以说第一呢就是读起来非常的流畅啊，而且呢我们还能从中学到很多历史的知识，也能看到这样的性格丰满的性格鲜明的这样的人物的形象啊，我们也希望这本书最后能够大卖哈，让我们的读者读它的时候能够有所得有所想。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参加我们的编辑部的故事，谢谢二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